下午两点整。 蔡英文总统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候，批评中国威胁全球民主，台湾正遭遇中国巨大压力，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自由，制约中国霸权扩张。国台办今天例行记者会，批评蔡英文不自量力。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认为，蔡英文的目的就是要在两岸同胞间制造敌意，企图混淆视听，挟洋自重，进一步升高两岸对抗，这样的图谋不会得逞，企图遏制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更是不自量力。媒体追问蔡英文的谈话算是就职以来发言最强硬的一次，会不会激化未来两岸局势？马晓光说，两岸关系如何走向，球在台湾当局手中，希望他们不要误判形势，错估大势，在错误的违背两岸同胞利益的路上越走越远。此外，蔡英文总统的核心幕僚姚仁多兼任了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马晓光不评论台湾的内部人事变动，但是提到，既然说到了这个人最会沟通，他应该知道两岸两会沟通的通关密码是什么。另外，马晓光今天也指出，福建省警方近期接连摧毁了三个两岸毒品走私集团，逮捕11名台湾犯罪嫌疑人，缴获各类毒品，查扣大量毒资。广州市人民法院近日判处遣送中国的29名台湾诈骗犯重刑。我陆委会认为，想要瓦解犯罪集团，两岸需要司法合作，但是遗憾中国大陆没能充分合作。媒体询问马晓光的看法，他说，以台湾犯罪分子为首的电信诈骗屡见不鲜，绝不允许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依法将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缉拿归案绳之以法，顺应民意，大陆将继续采取坚定措施，维护两岸民众权益。鸿海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新厂周四上梁，董事长郭台铭将再次与美国总统川普同框。鸿海准备升纲美国，本月已经在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市斥资1495万美金，约合台币 4.6 亿，取得了一栋七层楼的建筑，当成集团的北美新总部。大楼距离鸿海 LCD 面板生产基地大约48公里，大约500人将在总部上班。这栋大楼还将设立一座创新中心，协助新创公司开发鸿海显示器科技应用。大同今天股东会，小股东关切大同计划增资23亿，在台南市七股区设置太阳能电厂。大同董事长林郭文彦指出，23亿包括了太阳能电厂建设、发电站以及电网线路。如果一切顺利，最快年底或是明年第一季，台南市政府才会接到大同提出的申请，最后经过经济部能源局许可才能动工。基于环境保护，大同在七股区渔光特区的电站不会变更地目。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1点，来到10701点，失守年线，成交金额145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62点，2227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点，235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1点，跌幅1.1%，281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45点，跌幅1.56%，919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1点，2870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6点，3282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450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3.8分，成交金额6亿4900万美元。日元109.92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46美元。

I do it so 今天的一开始呢，为你送上就是 UK 金榜， 而且一开始就是 Number One， 就是第一名的歌曲，来自于 Solo Clean Bandit 的新歌《清洁的盗贼》，这次加上 Demi Lovato Solo。 啊，上高速公路就展开一次旅途，日子都没法停下来，累积一身星光，看路灯带着开朗，一路笑靥，我也出不台。天边天色闪烁，一路的风光好像路灯陪我往前的起步，快乐一起散步，尤其是有地有心情出发，每个段落都美好。 So let's go 踏上银色的旅途，勇往直前不停步，叫我的国度。 So let's go 这条银色的公路，也许会荆棘满途，却有你鼓舞。踏上高速公路就展开一生旅途，如此走没法停下来，背起一身星光看路灯，带着开朗一路照夜，我也听舞台。天边天色闪烁，一路的风光好像路灯陪我往前的起舞，快乐一起身不由己，自由你由心中出发，每个段落都美好。 Stop Let's go 踏上银色的旅途，勇往直前不停步，找我的国度。 Stop Let's go 这条银色的公路，也许会荆棘满途，却有你鼓舞。这里没有昨日，这只有明天，这里没有掉眼泪，只有爱上的黑夜。神结束，不轻易停步。Stop, let's go， 请你一起来庆祝，我的理想新国度，有喜悦和满足。Oh, oh, Stop, let's go， 跳出彩虹的舞步，充满节奏和力度，再一次旅途。 在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 UK 金榜， 要给你 UK 金榜。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当然不是 UK 金榜啦，只是因为跟我们一开始第一个小 part 的主题有点关系。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郭富城银色公路现场版本，因为我们要 hit the road 上路咯。 Time flies by in the yellow and green. Stick around and you'll see what I mean. There's a mountain top that I'm dreaming of. If you need me, you know where I'll b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South of the equator, navigator, gotta hit the road, gotta hit the road. A deep sea diving round the clock, bikini bottoms, lager tops, I could get used to this. Time flies by in the yellow and green, stick around and you'll see what I mean. There's a mountain top that I'm dreaming of. If you need me, you know where I'll b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We got two in the front, two in the back, sailing along, and we don't look back. Time flies by in the yellow and green. Stick around and you'll see what I mean. There's a mountain top that I'm dreaming of. If you need me, you know where I'll b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someone, someone, someone. UK 金榜。 在 UK 金榜呢，高挂第二名呢，他是乔治·艾兹拉 （George Ezra）， 这首歌叫做《Shotgun》。刚刚我们送上的是一个混音的版本。说到了这个，接着下来要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Pink 红粉家人（粉红家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Walk of Shame》。就让我想到了，就是最近呢，在 HBO 的自制影集当中，很多人在看。我自己第一季也非常喜欢的，就是《Westworld》，中文翻什么啊，《Westworld》西部世界吗？好，就是这部影集呢，第二季结束了，很多人会有一种巨大的空虚，想说：“哦不，又要再等一年了。”不过，这就是像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一潮接着一潮。所以，当 Westworld 结束之后，可以期待的，是不是就是 Game of Thrones 的呢？ Last night's bubble gum, no more bubbles, no more yum. Where'd I get the wristband? Tell me there's no tramp stamp. Pink 这首歌曲 Walk of Shame 就会让我想到《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 里面那位皇后 Cersei Lannister。之前呢，被他的教宗，他们国家的一个国民宗教的教宗给审判的时候，然后被逼着，虽然他是国母之躯，虽然他是皇后、皇太后，但是还是必须就是全裸走在贫民窟的路上，然后接受所有平民众人的吐口水，没有到丢石头啊，丢石头的话可能都会死掉，吐口水。然后沿途不断被骂 shame shame shame shame。I'm doing a walk of shame. Make the elevator come a little faster. I'm pushing on the button, but nothing's happening. Please God, don't let anybody see me. Please God, I'm doing it. 上他的所有，贴近尚恩曼德斯。 Help me,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 秒冲台美销售冠军，网路破亿串流点听。泰勒斯、卡蜜拉、约翰梅尔，天王天后最爱推荐。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my blood. 全球排行同步爱上，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同名专辑，现在与你在一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公主游轮旗下最灿烂的太阳，太阳公主号，为亲子出游规划精彩的暑假。 Discovery 探索营，分龄设计，孩子满足，正宗日本料理海寿司，帅哥主厨 Curtis Stone 的 Share 分享餐厅，满足全家人。太阳公主号暑假基隆港出发，畅游冲绳、石垣岛、宫古岛，7900元起，请洽各大旅行社。 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热力开唱，7月21、22日，桃园展演中心清新玫瑰趴，邀请到魏如萱、朱敏恩、谢明佑与面包车乐团、陈珊妮、柯志堂、廖文强等28组乐团，详情请上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我怕会有眼泪滑落，让你 坚强的生活是摇摇欲坠的脆弱，寂寞的背后是难以疗愈的伤痛。 没那么脆弱， 也许没那么脆弱。我没 那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Can't stand it. 不懂，我不了解，时间呢来到了2:25，他到底在不了解些什么东西呢 ？I don't understand 什么东西呢？这个人呢，他最近在英国金榜跟美国的 Billboard 排行榜上面都高挂在前三名的位置，而且还是不同的歌哦，非常的厉害。刚刚那首歌叫做 Changes， 他为什么一直说不了解不了解，是因为他不了解那位女孩为什么你变了。 Don't we know everyone's got a father and mother? The day we know we're all the same together.Change. Look around, there are too many of us crying, and not enough love to go round. Oh, oh, what a waste, another day, another good one dying. But I know that the world will change the day we know we're all the same.Yeah. Why can't we just get along?、Mm-hmm. What a waste it would be to deny somebody of the chance to be theirselves.、Mm-hmm. What a waste it would be if we heard for nothing. But I know that the world can change the day we know. Gotta make that change， 我们必须要改变。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Charlie Puth 跟 James Taylor 的合作 Change， 这首歌呢最吸引我耳朵的部分就在它的主歌，其实跟现在要送上的这首歌是非常非常像的，还有它的编曲方式也很像，它的和弦进行，然后呢它在那边拍手，以及呢它的按 chord， 就是它的钢琴键盘按 chord 伴奏的方式，就是这首经典的百老汇音乐剧主题曲 Seasons of Love。 525,600 minutes.How do you measure a year? In daylights, in sunsets, in midnights, in cups of coffee, in inches, in miles, in laughter, in strife. In 525,600 minutes, how do you measure a year in the life? How about love?Love. 来自于 Rent 吉屋出租，你还记得吉屋出租的剧情吗？Seasons of Love 这一首歌曲，爱有分季节吗？我们有春夏秋冬，爱是没有分四季的。同时呢，就宣传一下，在2018年呢，是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的20周年。那他们呢，在今年也有做一个募款感恩的活动，每年一次的大拜拜，今年呢会在7月15号在 TICC 举办，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然后应该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也会早一天在我自己的粉丝团欧马克粉丝团送出这一场同志热线20周年的募款感恩会 TICC 的表演会的票送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呢，就欢迎你锁定我的 Facebook 欧马克。 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珍惜着你，对你在每一天。 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 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珍惜着你，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 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就在飞碟联播网飞碟电台台北 FM92.1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首播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听到这首歌曲，很多人马上呢在 APP 上面说成龙，对，没错，成龙，成龙这首歌曲，他承先启后，刚刚说了 Seasons of Love， 爱的季节，只要你一直怀着感恩之心、感谢之情，时时刻刻充满爱。而接着下来要为你送上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Jackie Chan。 Drop top, how we rollin', don't know, call it South Beach, yeah. Look like Kelly rollin', this might be my destiny, yeah. She want me to eat it, I guess then it's on me. I got you, know I got the sauce like a fucking recipe, She just wanna do it for the grand, you know you. She just want this money in my hand, I know you. I'ma give it to her when she dance, dance, dance, ay. She gon' catch a Uber out the Calabasas.She said she too young, don't want no man. So she gon' call her friends, now that's a plan. I just ordered sushi from Japan. Now your bitch wanna kick it, Jackie Chan. She said she too young, don't want no man. So she gon' call her friends, now that's a plan. I just ordered sushi from Japan. Now your bitch wanna kick it, Jackie Chan.I think you got the wrong impression about me, back. About me, back. Just cause they heard what hood I'm from, they think I'm crazy. Think I'm crazy. Okay, well, maybe just a little crazy. Just a little. Cause I admit I'm crazy about that lady, yeah. Finger to the world, it's fuck you, babe. I've been slaving. Gun the pussy, cause I'm running out of patience. No more waiting, no, no. Dancing like a yo yo. Living life on fast forward.She said she too young, don't want no man. So she gon' call her friends, now that's a plan. I just ordered sushi from Japan. Now your bitch wanna kick it, Jackie Chan. She said she too young, don't want no man. So she gon' call her friends, now that's a plan. I just ordered sushi from Japan. Now your bitch wanna kick it, Jackie Chan.She don't wanna think, she don't wanna be no wife. She just wanna stay out late, she just wanna sniff the white. Can't tell her nothing, no, can't tell her nothing, no. She said she too young, don't want no man. So she gon' call her friends, now that's the plan. I just ordered sushi from Japan. Now y'all just wanna kick it, Jackie Chan. UK 金榜 听到这首歌曲真的就叫成龙，他们就叫这首歌就叫成龙 Jackie Chan。 听到这个唱歌的人、念歌的人是最近非常非常红的 Post Malone， 然后再加上 DJ Tiesto 的合作 Jackie Chan， 同时呢也是本周的 UK 新进榜歌曲。2点40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새벽에마법속에잔잔히웃음짓는다네가있기때문에문을열고닫는다감정의소용돌이속에 시간속에멈다너무도아름답기때문에너와함께머문다너무나아름답기때문에눈맞추며손끝까지떨리는이감정속에추억을만들고뜨겁게짜는저녁노을함께바라보며아름다운새날들을이노래가들리면함께부르면참좋겠어너와함께부르면별말없이웃음짓겠어 听到的歌曲叫做 Number 93， 来自于 Skinny Joe， 2:44，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了一个礼拜最中间的一天，有人说这是最难熬的一天。你觉得是 Blue Monday 比较难熬，还是星期三比较难熬呢？ Hey, yeah.半夜灯儿跟着超亮就犯贱本来给你睡得超香都是现实眼神带着刀枪着没空解释闹心不满的烧光 Take Time 哎呀饼干的鞋跟着在地板上 Take Time哎呀，怎么进度还是一百趴？揉揉的眼，擦干净低头走的泪，放弃刚打来充满诱惑的月，继续忙着这个所有的恋爱。我不是宅男，我是老票，忙碌是坏蛋，把我关到疯掉。 我的脑袋 feels like 正在塞耶，我的思绪 feels like 正在塞耶。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She feels like 正在塞。 午夜又忙着闹失眠，他不肯跟我说再见。生活忙着找时间，有没有了有看见啊？算了都没差，反正连胡子都没刮。说话都结巴，不想接电话。已经睡了三天都在这，现在躺在破沙发，这里蚊子都太饿， 耳不得痛的傻瓜，边忙加班边发状态，连个没打算来只好发呆，失身在大海，其实在放慢 Hold on 还不及上岸。 I don't know that it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我的思绪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我的一切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正在塞正在塞正在塞想要紧紧出口或退路，能否提着所要调整的不想被俘，一切到底怎么造成的。 Shout to my man Finesse Trout Fresh， 这首歌送给那些晚上加班的夜猫子们。 像你吗？ 对啊， 你跟我一样。 哎，为什么？你为什么？ 哎，因为我脑袋正在塞。 All right， 我的脑袋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我的思绪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我的一切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正在塞。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it feels like the sun. 待てね。 劲歌金曲。 每一个好强的人，内心其实都是柔软的。听李佳薇唱出你无法言说的心声。 我把潜水的眼眶挤满深深伤感，勉强爱过天亮，还很体贴的假装解释那些小伤，相信完好一样，爱和不甘心很像，让人蒙着眼开窗，面对一整片阳光，黑暗依然好长。其实我习惯好强，再傻的原谅你在身旁，却渴望流浪，相信够爱，听过迷雾漫荒，会找到对方，相信软方向，只笑哭一场。 全新能量歌姬李佳薇，最新性格主打好强，2018全新大碟。相反的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天，两天，三天，第28个雨天，你可以稍作躲避或停下脚步，看着雨洗涤着城市。然而最让人安心能永远停留躲避的地方只有家。为你遮风又挡雨，红牌乐克补防水漆。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啊，多么痛的礼物，你曾是我的全部。 9月29，辛晓琪首次台北小巨蛋人生若只如初见演唱会， KKTix 全家 FamiPro 同步开卖。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少是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只能一个人晚餐，只能跟自己玩玩，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Network 空中梦想家，就爱电台 UFO。 开心阳光热烈，就伤心走入冷夜。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可当眼里亮出夙愿，什么深渊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贪恋。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才会在向往时有泪。最深的爱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看着我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撞过头你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够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才总会在相拥时有泪。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Karen Mok 在他的最新专辑，这张专辑金光闪闪，就是那个包装啊，它的包装盒是有点像新式的喜饼盒，它是往左右抽开，然后一打开，哇，亮到我眼睛要瞎掉，非常闪亮的一张专辑，当然也是好听。刚刚听到的就是莫文蔚的《心领神会》。Flex on, I'm a diamond. Crush on anyone, I'ma take no damage. Bling, bling, bling, that's how we doin'. You can call me HP, pimpin' big by the minute, yeah. We goin' big, reppin' that P, never down with this business, yeah. Shots go flame in the minute, yeah. Dama, dama, dama, whoa.2:55，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待会儿呢，在下个小时3点的报时以及新闻过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哦。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OZ Diamond。 game. I make it bang bang bang. 输钞票输到累累累，要走就走到飞飞飞。OK， 这是文字的艺术，弄得很清楚。说到底，的确算是最上功夫。千万不在乎，就是种态度，认输。实际这是怎么事？实力 MNM 是是特技，但是倒计时二十一，准备干大事。这国籍住在台北市，是孤寂，但是金链子我作弊，你们全都是那惊喜。开始造历史，失明，我靠一辈子继续突破极致。That's on every single song I spit， 因为这是必须的，才会传奇的资格，得到太多的即可。我说过我是卢克天行者 ，Oh yeah， 那么地心规则，超越自己没说饶舌，赤手像个灵魂刺客，现在每首 R&B 都把你迷到疯了 ，Yeah yeah。Flex on， I'm a drama， crush when you want， I'm a take no damage， bling bling bling， that's how we doin'， you can call me HP， pimpin' big by the minute， yeah， we going big， rapping that P， never down when it's finished， yeah， shots go flame in the middle， yeah， drama drama drama， whoa。Spitting fire like a savage, you should quit rapping. Cut the jaw jack, cause your track whack. All your flow trash, come take me all the challenge, yeah. God damn it, I'm on a rampage. I can't hold back these emotions, man, I just can't manage. You can't imagine how a kid on his island can spit like a god, but it doesn't matter. I'm the Marshall Mathers, I'm Lucius Lai, I'm building my empire. And gravity defying like the Wright brothers. Told myself that I'm a. Go ahead and make a deal with Lucifer. I'm a deadly punisher. I got no mercy on his lyric massacre. Cause low key, that's my guilty pleasure. Let's start it from the bottom. From a day I started rhyming, a disciple to the rhythm. I became addicted to the adrenaline. And now I'm standing in front of people doing what I dream. I'm hoping one day I can make it. Matter of fact, I'll make it happen. Whoa. Cause I promise, mom, that I'll make it far. Put some extra dollars in the cookie jar. I'ma do it simply just by spitting bombs. Still going on. I don't mess with your wax snitches. I can't deal with your bullshit. I be messing around with your main girl. Did you really think she be loyal? Idiot sandwich. I be grinding hard till I'm dumb rich. I be making sure that my tracks lit. I be ballin', selling out stadiums. I'm on it, I'm out of her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8世界杯，恭喜大金空调获得舒适科技 MVP。大金空调首创 Hybrid Cooling 凉感舒适科技，在达到设定温度时能持续除湿，给您最佳舒适度。 七月底前买大金空调，最高再折5000元。 你可以去帮代金。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6月30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得爱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好利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ever， 口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立法院临时会今天审议财团法人法草案，关键争议条文之一的宗教法人要不要纳管，不仅朝野意见不一，原本连民进党内部看法也分歧。民进党团今天党团大会决议，确定排除宗教法人入法，另以专法定之，预定今天可以完成三读。民进党团书记长许志杰指出，党团决议财团法人法先排除宗教法人适用，之后如果还有机会再修宗教团体法的时候再予考量，这次就先排除宗教团体。 此外，财团法人法其他争议包括接受日本政府或人民遗留财产成立之财团法人是不是视为政府捐助之财团法人采高密度管理，以及政府以回捐方式收回原捐赠的财团法人。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指出，财团法人经过几十年演变，经营权由公转私，政府就算要以市价买回，也要看这些组织的意愿。财团法人不愿嫁，政府却执意娶，根本说不过去。许志杰指出，财团法人运作若与设立原始目的不符，政府就得介入，这不是接管，也不是外界质疑的吃下来。政府虽然会派官派董事，但是仍然维持财团法人成立宗旨。朝野协商之后，最后保留条文只剩四条。立法院长苏嘉全才是先宣读没有争议的条文，下午讨论争议条文，完成三读程序。台湾鸡蛋去年发现不得检出的农药芬普尼，卫福部食药署考量蛋鸡可能透过饲料吃下微量芬普尼才会影响鸡蛋，今天宣布禽蛋芬普尼标准定为 0.01ppm， 新制后天上路。根据现行规定，农药芬普尼不得用于家禽类，禽蛋中也不得检出芬普尼，凡是超过 0.005ppm 都属违规。直到去年全球爆发芬普尼毒蛋，台湾也受波及，国内超过50万颗鸡蛋封存销毁。农委会认为标准太严，向卫福部提议放宽。去年11月专家会议讨论台湾民众禽蛋摄食量，决议鸡、鸭、鹅、家禽蛋的芬普尼限量放宽到 0.01ppm。 食药署今天公告修正标准，新规定后天正式实施。未来如果验出农药超标，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开罚6万到2亿。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70点，成为2227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8点，成为2342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33点，跌幅 1.17%， 来到281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74点，跌幅 1.87%， 来到916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4点，跌幅 1.05%， 成为2857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点，成为3277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1点，来到10701点，成交金额1458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 30.450 兑一美元，台币贬值 3.8 分。日元以 109.81 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 1.1658 美元。亚运中华成棒队24人名单，中华职棒总计派出8人支援，以列管还有兵役问题的球员为主。亚运职棒球员征召不顺，转向寻求中职球员支援，新任中华棒协理事长辜仲亮出面协调，中职领队会议决议各队放行2名球员。今天公布中职支援8人名单，中信兄弟主力野手詹子贤，年轻投手陈柏豪，拉米狗桃园投手林化庆，主力游击手林成飞，同一师中心打线苏志杰，投手王玉普，富邦悍将潜力新秀申浩伟，投手林正贤参赛。八名球员中，苏志杰、王玉普为列管球员，其余六人都有兵役问题，只要入选亚运国手，就能取得补充役资格。美国德州一家医院今天爆炸，目前知道1人死亡，12人受伤。爆炸地点是在医院旁边的扩建工地，由一台发电机引爆，也导致周边部分区域跳电。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南投、高雄、屏东地区及嘉义山区、台南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北部预测气温31到36度，中部31到33度，南部、东部、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女儿啊，再过几个星期就到预产期了，我已经帮你拿了国保生育给付的申请书。 妈，只要用自然人凭证就能网络申办哦，不用填写申请书， 这么方便。 对啊，除了生育给付，等你65岁的时候，国保老年年金给付也可以透过网络申请， 我们家有电脑和读卡机，到时候用自然人凭证上劳保局网站就可以申办，省掉去邮局投递或到劳保局送件的时间呢。之后还可以透过网络查询申办进度与审核结果哦。 那我也要来办自然人凭证。 申请自然人凭证要去户政事务所办理，明天我们一起去。申请国保老年年金和生育给付，除了以书面申请外，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上劳保局网站申办。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生命走到这里，我越来越珍惜每一次相聚。我是万芳，12月8日高雄巨蛋，希望可以看见你。 万芳，时间仍然继续在走。12月8日高雄巨蛋演唱会，7月7日 7-Eleven iBON 开始售票。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Joking when you see them too, see them too. I'm ready for the worst。 时间来到3:10，在星期三的下午，今天是6月27号。你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那么在星期三的下午呢，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做运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来聊聊运动的时间。那今天的运动呢，我觉得已经太久没有实际上做运动，我自己懒惰太久。我等一下在加温之后，我也要开始运动。首先第一个段落呢，都是舒缓的音乐，可以让大家开始 warm up， 要运动，热身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先好好的让自己的身体打开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就是一个 crazy feeling。 这种梦呢，就是你在半梦半醒之间，然后觉得哎，你好像有感觉到些什么，甚至呢你觉得你可以做到预知未来的梦，就是直到呢未来某一天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你回头去想想，哎，我好像在梦境中有看过，有感觉过同样的事情，那种 deja vu， 似曾相识的感觉。现在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说 Lucid Dream 清醒梦，然后呢，它 sample 了 Sting 的经典作品，叫做 Shape of My Heart。 I still see your shadows in my room. Can't take back the love that I gave you. It's to the point why I love and I hate you, and I cannot change you, so I must replace you. Oh, easier said than done. I thought you were the one listening to my heart instead of my head. You found another one, but I am the better one. I won't let you forget me. I still see your shadows in my room. Can't take back the love that I gave you. It's to the point why I love and I hate you, and I cannot change you, so I must replace you. Oh, easier said than done. I thought you were the one listening to my heart instead of my head. You found another one, but I am the better one. I won't let you forget me. You left me falling and landing inside my grave.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dead. I take prescriptions to make me feel a-okay. I know it's all in my head. I have these lucid dreams where I can't move a thing, thinking of you in my bed. You were my everything, thoughts of a wedding ring. Now I'm just better off dead. I'll do it over again. I didn't want it to end. Now watch it blow in the wind. I should've listened to my friends. Leave this shit in the past, but I wanted to last. You were made out of plastic, fake. I was tangled up in your drastic ways. Who knew evil girls had the prettiest face? You gave me a heart that was full of mistakes. I gave you my heart and you made heartbreak. You made my heart break. You made my heart ache. You made my heart break. You made my heart ache. You made my heart break. You made my heart ache. Take back the love that I gave you. It's to the point why I love and I hate you, and I cannot change you, so I must replace you. Oh, easier said than done. I thought you were the one listening to my heart instead of my head. You found another one, but I am the better one. I won't let you forget me. I still see your shadows in my room. Can't take back the love that I gave you. It's to the point why I love and I hate you, and I cannot change you, so I must replace you. Oh, easier said than done. I thought you were the one listening to my heart instead of my head. You found another one, but I am the better one. I won't let you forget me. 拿以前名朽的歌曲，然后耳熟能详的世界名曲来做 sample， 有个好处就是在这首歌一推出的时候呢，你会比较容易的接触到大家，大家已经有一个印象了。其实人都是这样子，就是一个习惯的动物，他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接受真的非常新奇、很前卫、太过前卫的东西，我们都喜欢在自己熟悉的范围跨出一点点。可以觉得很棒，跨出太多了觉得不行不行。所以呢，在行销人里面，广告人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要给人家新的东西，但是不能新到太新，新到人家无法接受。刚刚提到 Sting， 我们就来听到 Sting， 这也算是他的创新，他跟 Shaggy 合作一张专辑。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 If You Can't Find Love， 如果你找不到爱的话，你要怎么样找到你自己呢？但我觉得歌词好像应该有点相反了，应该是如果你找不到自己的话，你要怎么找到爱呢？ If you can't find love, if you can't find love, if you can't find love, how you gonna find yourself? Don't have no money, don't have no wife.Loneliness will kill you when you go to sleep at night. You have everything in life, but about it, don't feel right. If a woman is not by your side, ain't gotta fuss, ain't gotta fight. Just find a girl that you know is definitely your type. You have everything in life, but it don't feel right if that woman is not by your side. A man got no worries, a man got no strife. A man got a million distractions to keep him up at night. There's a hole in his pocket, there's no holes in his shoes. But there's a hole in his life, you wonder what's a man to do. If you can't find love, if you can't find love, if you can't find love, then how you going to find yourself? He talks to you of freedom, he talks to you of choice. There's something he can't jeopardize. You tell him there's no compromise. There's ghosts that must be exorcised. One day he'll have to recognize. If you can't find love, if you can't find love, if you can't find love, then how you going to find yourself? If you can't find love, if you can't find love, if you can't find love, how you going to find yourself? Love is the only thing can get you out of trouble. You're living life, but you're living in a rubble. Love is the only thing can get you out of trouble. Free your mind and yourself out of the rubble. Love is the only thing can get you out of trouble. You're living life, but you're living in a rubble. Love is the only thing can get you out of trouble. Free your mind and yourself out of the rubble. If you can't find love, Rich, you better find that love. You can't find love. 如果你找不到爱的话，你要怎么找到你自己呢？绝对应该是反过来。如果你找不到你自己的话，你要怎么样找到爱呢？3:22，找自己很重要，找到爱也很重要。希望我们进了一个广告以后，我们都有爱，也有自己。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今年夏天，全新的我要让你看见不一样的简廷瑞。 爱怎么会有公平呢？爱怎么会有道理呢？一切都也随我高兴。 个人首张迷你专辑《大卫女孩》6月15日新鲜发行。 Alpha Music， 我是潘怀宗。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So DG and SPZ, what we tell them, blaze them. Look at you in that dress, girl, you dangerous like a gun. Give them you, nothing less, girl, you murder everyone. Your love is a killer. Your love is a killer. Hey, look at you in that dress, girl, you dangerous like a gun. Give them you, nothing less, girl, you murder everyone. Your love is a killer.Yeah, look at you. Somebody call the popo. Cause the way that she looking is so cool. If you ain't ready, then you need to go for him. Everywhere I just see her running on a solo. She got me begging hold up. And she all up on me like a logo. But I'm not complaining. My baby, let's go, go, go. She killin' with the dance, she murder with the waist. Everybody watching when she turn up in the place. You ain't got a chance if you really tryna race. She already had a finish line with her face. I shot it went down, then she went low. she in a relay. The craziest thing is she don't know how beautiful she is every day. Look at you in that dress. Girl, you dangerous like a gun. Gifted and you, nothing less. Girl, you murder everyone. Your love is a killer. Your love is a killer. Yeah, look at you. Oh, no, no, no, no, no. You murder the dirty. Oh, no, no, no, no, no. You murder the dirty. Oh, no, no, no, no, no. You murder the dirty. Oh, no, no, no, no, no. You murder the dirty. 好的，3:26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第二个段落，这个运动歌单的第二个段落是加温，开始要正式运动了。不管你的是做有氧的，还是无氧的，还是重训，你都可以借由这个歌单，然后提升你的强度。同时呢，这么热情洋溢的歌曲，我们就来关心一下最近最热情的事情。不管你是用你的真金白银去参与这个热情，就是去赌足球的意思啊，还是你是很认真的去看球，去享受那个过程，还是或者呢是你跟我一样觉得每天就是如果看个3场4场的话，哇，真的一天什么事都不用做嘞，很可怕，时间就这样飞过去了。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这样子。目前呢，在小组赛当中，2018年的世界杯，亚洲球队剩下唯一的一队，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进哦，要为日本加油。 Look at you in that dress. Girl, you dangerous like a gun. Give them you nothing less. Girl, you murder everyone. Your love is a killer. Your love is a killer. Yeah, look at you. Oh, no, no, no, no, no. You murder the daddy. Oh, no, no, no, no, no, no. You murder the daddy. Oh, no, no, no, no, no. Girl, you dangerous like a gun, gun. Oh, no, no, no, no, no. Girl, you murder everyone, one. It's me, and that's PZ, yeah. The genius, yeah. Mr. 这些才华洋溢的足球运动员们呢，这些年轻的小鲜肉们呢，他们在很难得的时间才会聚在一起，回到自己的国家里面为国家踢球。平常呢，可能在各个职业球队当中，也许呢在英超啊，在德甲啊，在法国联赛啊，在俄罗斯啊，比利时、丹麦这种欧洲地区的联赛，有些人是在自己国家的比较次级联盟里面打滚，然后他们呢踢的位置跟现在在国家队的位置可能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就一起组合起来，这种为国家奋斗的感觉，在看足球的时候可以看到欧洲球风跟南美球风非常不一样的差别，欧洲可能比较走那个组织路线控球派的，尤其西班牙跟德国，尤其西班牙，我的天啊，真是控球控到疯。然后呢，南美球风走中美洲，南美洲球风走这种爆发力的奔放路线。当不一样的国家处在那种地球的两端对角线，然后他们碰撞在一起，那个火花真的很精彩。那如果欧洲是走控球路线，南美洲走热情奔放的脚法，那非洲国家呢？当然，慢慢慢慢，他们也是急起直追，也有他们的特色。那亚洲国家有什么呢？本届世界杯，日本队呢在前场比赛呢有一场示范了一个很酷的，就是很符合日本，我们对日本想象的民族性的一件东西，就是他们的团队、团体纪律以及默契，制造了一个开自由球的越位陷阱，那画面太美，很多人都吓呆了。Yeah. 2018年的世界杯呢，在小组赛的部分，目前呢 A 组、B 组、C 组、D 组都已经出来了结果，就是现在剩下最后的两组，在今天我们就会知道到底亚洲球队有没有人可以进到第二轮啊，有没有人可以进到宙斯赛。 A 组呢目前的排名，第一名乌拉圭，第二名地主国俄罗斯。B 组呢则是西普两个国家两个邻国，他们一起就是第一名跟第二名西班牙、葡萄牙。 C 组是第一名法国，第二名丹麦，而秘鲁跟澳洲、澳大利亚被淘汰了。 D 组在世界上有超级多他们的球迷的阿根廷，跌跌撞撞的也是以第二名之姿前进了宙斯赛。第一组的第一名是克罗埃西亚，第二名是阿根廷。另外呢，还有下半部的比赛还没有打 ，EFGH 最后到底是谁出现呢？就这几天好好的关注一下了。当然呢，这世界一直被誉为是最强的巴西，今年呢，瑞士还有卫冕军德国，爆冷的墨西哥，被号称是今年的冠亚军，在小组赛就分在同一组的英国、英格兰跟比利时，他们的这一场交手非常令人期待。还有刚刚说到了，目前亚洲唯一还排名在 H 组第一名的 Japan 日本、非洲塞内加尔、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这三组最后到底谁会晋级呢？今年呢，在冰岛他们踢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就遇上了强敌阿根廷，然后结果呢是令所有人都惊讶，而且呢帮冰岛圈了非常多的粉。其他国家我不确定，至少在台湾很确定，有太多人会转而为冰岛加油，因为冰岛很酷的门将，他们的教练是牙医，然后门将是广告导演。另外呢，还有他们的在他们国家的联赛当中那一队就是即兴表演团体冠军，太厉害了。可是最后呢，很可惜的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到 knockout， 就是宙斯赛。不过呢，当看到了冰岛这个小小的国家、小小的岛国如此的表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台湾媒体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来了，为什么他们人口只有30万，他们经历过破产，他们基本上呢，讲个题外话，你知道啊，冰岛为什么要开发那个基因序列这一件事情吗？是因为他们的基因真的是太相近了，因为他们彼此就是太容易认识 对方，所以他们在玩交友软体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很有可能就是我约出来见面的这个女孩或是男孩，然后决定要跟他在一起或是发生关系了之后，然后再讲讲聊天过了更久，然后带回家见家人才会发现，诶，你不是那个谁谁谁的表哥的谁谁谁吗？就是那个关系是很近的，然后对于基因要求方面，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冰岛族谱，好好的去找一找。所以他们在交友软体之前，他们要先好好的先滑一下那个东西，他们才可以确定能不能跟这个人继续发展下去。就是一个这么小的国家。好，刚才被打断。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Why can't we do this? 每次都会有这样子，然后在即将那个篮球国际赛要开始了嘛，然后你知道立陶宛，这也是国家很小，人口比我们大概是我们十分之一不到的国家，可是它是世界篮球强国，是强国哦，是到强国的地步哦，那为什么他们可以我们不行？更不要说冰岛只有30万，对不对？可能只跟台湾的某一个乡镇市的人口一样而已。但是他们可以踢进世界杯，为什么他们可以，我们不行？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不要掉入这样的陷阱当中。人家可以是人家可以啊，我们是我们。就是没有必要把我们拿去跟人家比，太多太多的条件不相同了。同时呢，就是要注意，常常说出这样的话的人，或是带出这样风向的人，他们是最有能力改变的人。也就是你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你在看记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在看名嘴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本身就是最有能力改变台湾现况的人，但是他们只会出一张嘴带风向说。为什么他们可以，我们不行？没有人想要自己从头做起。 时间来到3:42，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让我们休息一下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别走开哦。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天，两天，三天，第28个雨天，你可以稍作躲避或停下脚步，看着雨洗涤着城市。然而，最让人安心、能永远停留躲避的地方只有家。为你遮风又挡雨，红牌洛克补防水漆。 地大熊下趴，带你快乐出房啦！6月29到9月2号，消费满3000元，抽力新游轮宝瓶星号4天3夜豪华4人游，还有卡洛驰好礼送给你。Happy Summer Time， 就到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熊下趴。 爸妈都不了解我，怎么办？ 和另一半观念不合，每天都在吵架。 工作与家庭好难兼顾，谁来帮一帮我啊？ 让四一二来帮一帮你。 啊？什么？ 不论是亲子沟通、夫妻相处，或是人际与自我调适等困扰，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让四一二帮一帮我哦。手机直播请加02。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梁文英。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请不要担心，反正我天生迟钝，过人却不会分心。花样世界里只有我们，你难懂艰深。防卫机制里安全躲着我，抓我分。换新的人格，本来就各自活着病着，没有要互相疗愈什么，只是基于我所认知的，该诚实到最后一刻。别再找日子麻烦，再费劲改变那也不是改善，两人分的孤单更让人难堪，心里有事说不出来。别再怕我受伤害，心里占用在这未免太见外，那么懂你所以等待，你说一声我就走开。 金曲奖经过了第29届的金曲奖，那么我们在这个礼拜的飞碟金曲周呢，就是每天跟你讲讲一两个奖项。今天呢，听到了拉拉徐佳莹，当然我们要讲的就是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刚好昨天呢，也做了这个类似的这个这叫什么？哇，失语症题目吗？主题。这两个字要想这么久，有做这类似的主题啊，所以问了大家说，哎，所以我们昨天已经提到了，譬如说吕强、Oh Love、飞、 小太空，还有说到阿妹张惠妹，你会想到什么歌？她这张专辑偷故事的人， Julia 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以及最后得奖的是徐佳莹《拉拉心理学》。同样的，这张专辑呢也拿到了国语专辑大奖，最佳国语专辑入围的有昨天也提到的《忽然有一天我离开了台北》，就是振兴，还有歌神陈奕迅的《Come On In》，阿妹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JJ 伟大的渺小，以及丁世光的《神经质》，最后得奖的也是拉拉徐佳莹《心理学》。往心里去有多难呢？如果你不够爱的话，为什么你不直接说不爱？可是偏偏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不太会直接这样讲出来，因为觉得大部分人没有承受拒绝的能力，或大家没有接受事实真相的能力，所以宁愿就讲一些擦边球啊，或是好听圆滑的话，就觉得这样比较不伤人吧，这样大家关系比较好吧，反而会造成更多问题的。我却又想撑伞， 倒数了我们去旅行，走两步我又想休息，就这样那么阴晴不定，整个世界和我相反，但我还有你包容我的奇怪，我是风筝要自 奇怪女孩简廷瑞，时间来到3:52。要到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最后呢，要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皇后的经典作品《Don't Stop Me Now》。但是4点一到，我就必须被 stop 了。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台北 FM92.1 的飞碟电台发生的《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希望今天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有让你 having a good time， 让你有个好时光。我是欧马克。平常呢，除了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可以听到我在飞碟联播网之外，也欢迎你可以利用网络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另外呢，你如果搜寻我的英文 Mark Orange M A R C。底线 ORANGE 的话，可以找到我的另外一个 YouTube 频道马克信箱，还有我的 IG Instagram， 欢迎你可以 follow me。 就这样跟大家说声再见， You're awesome， 你们好棒。 Don't stop me. Ooh, ooh, ooh. Don't stop me. Don't stop me. Have a good time, good time. Don't stop me. Don't stop me. Oh. Sonic man out of you. Don't stop me now. I'm having such a good time. I'm having a ball. Don't stop me now. If you wanna have a good time, just give me a call. Don't stop me now. Try to have a good time. Don't stop me now. Yes, having a good time. I don't wanna stop at all. 就爱点你 UFO UFO Network UFO Network UFO Network UFO Network UFO Network UFO Network UFO Network UFO Network UFO Network UFO Network 就爱电影 音乐全主打 哪有什么都能说出歌废话成包装成大道理、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呜我难过更要呜最危险的现实的束缚有时候、So everybody woo woo woo So everybody woo woo woo 有灵感时候百无聊赖也无有时也 Come on 从来没有根据，万一没有答案是唯一的答案，语言老师无法表达语言自己， 我快乐时候 八乐坛新人吴青峰个人首张 EP Everybody 呜呼口碑热卖中，大房小山音乐。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 哎，你们要去哪里玩啊？ 去台东蚂蚁蚂蚁的家啊，欣赏美丽的台十一线海岸风光， 品尝在地创意鬼头刀料理。 还有还有， 哎，等等我，我也要去。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六月开始，包吃包住包玩。纳鲁湾大酒店0800239888。 UFO 闪烁，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莫文蔚。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康庄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长。